还许着断缘，执手看万山红遍。守在你身边，泛舟彩铃，池水蔚蓝，无限缱绻。回到你身边，恨天涯路远，万般思念过眼云烟。走过孤城万人山，缓缓岁月苦短，待枫叶落满长安，再续这段缘，执手看万山红遍。走过孤城万人山，

风中的云彩，怕是我走乱，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，熟悉的声音已不在。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？明 直听不到回答。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一生太短，一生好长，我们哭着醒来，又哭着遗忘。幸好啊，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，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。它到底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肯停住？直到乌云散去，风雨落幕，它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。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，它何曾淡漠地承载了谁的酸楚。尽管岁月无声，留下迟暮，它会让你想起 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。去哪儿、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

笑着驶过，驶过寂寞或繁华，曾经年轻的人也想我吗？就回来吧， 想我吗？